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过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船长。 在学生时代，张雨生曾经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给他的校长，去批判当时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张雨生还曾经被校长评价为是不受欢迎的学生。作为长子，他在初二那年还想过要悄悄离开家打拼天下，为父母去分担，不过在回家取东西的时候被妈妈逮个正着，所以打拼天下的计划也是这样的宣告失败。从这些小迹象可以看得出来，张雨生谦和的外表之下，总会有着一些活跃的基因在跳动。张雨生的音乐道路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其实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只是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给妹妹买过一架钢琴，因为他的妹妹有着非常好的嗓音，父母有意往音乐的方面去培养，只是没有想到，这无意的举动竟然也挑动了张雨生的音乐细胞。86年的一天，张雨生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和他的家人去海边烧烤，而这一次却成了他和妹妹的永别。那次，15岁的妹妹在淡水河中意外的溺水身亡。回到台北之后，张雨生参加了非常多的音乐比赛，因为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背负了一种使命，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能够完成那些关于音乐的梦想。这是张雨生写给他的妹妹的一首歌，妹妹，晚安。 少了你的窗。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1988年，那时候刚刚成立的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字特别长的专辑，叫做《烈火青春》，第一届全国热门流行音乐大赛的优胜纪念专辑。主打歌是由几个乐队主唱的合作，这其中有两个人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幻想合唱团的邰正宵，另一个就是张雨生。也是在这一年，孟小良和陈嘉丽他们为张雨生打造了他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张雨生还没有出道，只是作为88年一种饮料的广告的背景而风靡台湾。一个阳光的大男孩高唱着青春和梦想的主题，正是这样，张雨生这个名字很快便家喻户晓，甚至是人们还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就已经炙手可热。这首歌也成为对那个年代最好的诠释和致敬。我的未来不是梦。 失踪，一次一次 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这首歌后来曾被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翻唱，但是我觉得都比不上张雨生版本的直抵人心。在这首歌流行的那一时候，台湾歌坛占主力的还是像齐秦、童安格、姜育恒这些比较有阅历的声音，而张雨生的横空出世让台湾乐坛开始有了大男孩这样一个特别的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的飞碟唱片也是一鼓作气快马加鞭的赶紧为张雨生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89年，属于他的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出版，这张专辑果然是大卖，超过了35万张。娃娃脸的张雨生也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当年，那个酷爱音乐的乐队穷小子，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被大家捧在手心的明星。

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 当年有一个摆在张雨生面前的历史大难题，就是怎么样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一年他的那张叫做《卡拉 OK 台北》我的专辑质感十足，但是却让张雨生在唱片市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总共的销量才10000多张，这在现在都足以让一个歌手判死刑，不要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1994年，这样的成绩还不如当时张学友的一个零头。所以其实张雨生当年是有意要退出歌坛的，他期待专心做一个幕后的创作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偶尔在台前露面，或者去考台大历史系研究生，继续自己从前设定的路线。但是最终还是阴差阳错的耽误了报考。1995年，他所在的飞碟唱片被华纳收购，原班人马另起炉灶，张雨生也跟着一起到了新城里的风华唱片。那个时候的老板是张小燕，他是一个又像朋友又像家人的人，虽然他连续几张的创作专辑都销量不如意，但是小燕姐还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张雨生放手去制作原创的专辑。于是96年， 张雨生发行了一套双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首歌也是一代巨星张惠妹的初试体音之作。 想之间，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 眼前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 永远不回头，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回顾张雨生的音乐路，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要市场还是要梦想。91年，张雨生已经退伍回来，他是一个让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歌手，因为已经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等待着他，希望他能够立马发行新的专辑。但是张雨生一直按兵不动，接下来他自己成立了张雨生音乐工作室，直到1年之后他才姗姗来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带我去月球》，在万众期待中出版，但是也是在大失所望当中收场。所以下半年张雨生又发行了一张叫做《大海》的专辑，这是他向市场妥协的结果。他说希望等到专辑的销量能够稳定一些再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张雨生曾经在他的信中这样的写过，他说制作的再精致的皮偶终究仍然是傀儡，实际上说的就是大海。如今我们提到张雨生的时候总会想到这首歌，但其实在张雨生的内心，他并不希望把这首迎合市场的歌作为自己的代表作。 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 飞碟两位陈大哥的出手就是果然让张雨生的专辑销售回春。唱了优则演，张雨生在那一首也是这样，他和邰正宵、王杰参演到了一部电影《七匹狼》的演出，后来演了一个剧场剧叫做《淡水小镇》，开始了话剧方面的尝试。当然他没有放下音乐，在话剧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主打歌的前奏当中有一串剔透的气泡声，其实也是张雨生颇费心思才加入。这是当年刚刚引进的 3D 混音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非常的有限，要引进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张雨生非常坚持，于是就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前奏里。 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